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就高血压的话题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哈。今天这个话题呢，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是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比如说，针对您个人的情况哈，您是属于什么样的得高血压的风险人群呢？哎，一会儿张正主任呢，把这个一些条件呐 一些这个规则说一说，你也自己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风险程度有多少，这是一部分人群。另外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得了高血压了啊，那我目前是轻呢，是中呢，还是重呢？是什么样的档次呢？哎，一会儿您也说一说，自己对照一下啊，以便于更好的把握自己的病情。 哎，对，这个呢，我们在临床上都有标准。比如说，你今天是个高血压人群，那么你是轻度的、中度的，你还是重度的？哎，它的标准怎么划分？那么你今天有了高血压，同时你又有高血脂、高血糖，或者你又不注意自己的这个体重，比如说你又超重了，我们把这称为危险因素。这个在不同的危险因素，在不同的高血压值的情况下，又把高血压分成轻度、中度、重度3个这个危险层。所以很多人不知道。那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标准以后呢，哎，大家可以对照，能够引起你这个足够这个重视，是吧？我们说这个高血压这个分级啊，就是你是这个轻度、中度还是这个重度呢？我们在临床上把它称为1级、2级、3级。比如说我们这个正常这个血压值大家是知道的，那么你受罪啊当然不能大于120，你的这个舒张压呢必须不能高于这个80。这个我指这个中青年，当然你说我们有些中老年人啊，你要稍微超一点这个值也不用太紧张，那个没有关系，这是年龄的因素，我说的是正常临床这个分层啊。但是这个如果你的血压收缩呀在120到140，或者你的舒张压在80到89，你没超过90，我们那有人问我，那我这算不算正常？算正常。你算什么呢？正常高值。所以你血压是 正 常 偏高一点的。 对，你在这个上沿了。那我们把如果你的收缩压是在140到160，我们把这称为什么呢？1级高血压，就是你是轻度高血压。这当然我说的是这个收缩压，当然舒张压你是在90到99，就是小于100到99。你的收缩压是140到159，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任何一个，不管是你的舒张压还是你的收缩压，都超在这个范围里边，我们说你是轻度的高血压。那么中度的高血压，我们也就是说2级高血压是指什么呢？你的收缩压是160到179，或者说你的舒张压是在100到109，不管是收缩压还是舒张压啊，你满足这里面任何一个条件，你就属于2级高血压。我们把说你属于中度高血压。 那也就是说，假如我高压并不高，但是我低压已经达到了您那个标准，那也属于是中度的。 没错，没错。 那你到三级高血压，大家记住，如果你的收缩压大于等于180，哎，你就是一个三级高血压，属于重度的，或者说你的舒张压呢大于或者等于110了，哎，你就是重度高血压，我们把这叫这个三级高血压。再有呢，就是还有一个分型叫单纯收缩期高血压，它指的是什么呢？如果你的这个收缩压大于等于140，哎，你就是单纯收缩性高血压，或者说你的舒张压是小于这个90，你就是这个这个单纯收缩期高血压。这是我们分了一个一级、二级、三级，是吧？也对应的也就是轻度、中度、重度，是吧？那再有一个，有些听众呢去医院这个看病，医生给他那个诊断书上写了一个你是高血压的高危人群，很高危人群，或者说你是高血压的中危人群、低危人群。哎，那这个他又是怎么分的呢？如果按照这个高血压的危险分层的话啊，你这个他这个所谓低危、中危、高危、很高危，它是怎么分的呢？就是说你的这个高血压是一级，先是一级，就是这个刚才不是说了嘛，分级嘛，可是你没有其他危险因素，哎，你的体重也不超标，你血脂也不高，血糖也不高，或者我也不紧张，我也生活习惯很好，我吃的也不咸，哎，就是你没有这些危险因素，如果这个时候你的血压是一级，你就属于低危人群。如果你的血压是二级，你就是中危人群。你的这个血压是三级，就是高危人群。这是我刚才不是说分级了吗？如果你身上有一到两个危险因素，什么意思？比如说我已经是高血压了，我现在还抽烟，结果呢，我血脂还高，你看这就两个了，是吧？或者我还抽烟，我血糖还高，哎，这也是两个。或者你不抽烟，可是我酗酒，结果我又不爱运动，这也算两个。就是我们平时在节目中不老是给大家讲危险因素，危险因素吗？你就身上有一到两个危险因素，如果你的血压是一级，你就属于中危人群；如果你的血压是二级，你也属于这个中危人群，也不用紧张哈。如果你的血压是三级，你这个或者就是什么呢？又有两个危险因素，你就是很高危人群，这个大家就要注意了，是吧？你像如果说有些人身上大于三个危险因素，或者已经出现了靶器官的损害，不管是你的这个脑啊、心啊、肾啊、眼底啊，还是胃肠啊，还是下肢啊，已经有了靶器官损害，或者你患有糖尿病，如果你的血压是一级，尽管你血压不是很高，但你也是高危人群。你那个血压是二级，也划分在高危人群。如果你的血压已经是三级了，你就属于什么很高危人群了，那就一定要注意了，是吧？如果这个听众已经身上有这个临床症状了，比如说一会儿胸闷气短，或者这个头晕，或者有个小中风，或者我这个肌酐尿素，或者我的尿里边有这个蛋白，或者有这个红细胞，你已经有这些症状了，或者我这个间歇性跛行，或者肠胃出现了问题，你这个不管你这个血压是在一级、二级还是三级，你都属于这个什么很高危这个人群。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自己的个危险状况，这也是我们在节目中反复给大家强调，你一定要做这个风险评估。我这么说呢，大家肯定是记不住的。那么我会把这个表呢，回头复印给这个工作人员，大家如果想对照的话，你可以打电话跟工作人员联系。最后呢，你把自己做一个判断，这样呢，对自己的危险性呢，你做到这个心中有数啊。 好，那如果大家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因为这个高血压啊确实是沉默的杀手，而且呢在我们国家呢高血压它的发病率真的是非常高，而且它对于身体的侵蚀呢也是这个影响非常大的啊。所以刚才您提到高血压呢它是分轻度、中度和重度的啊，而且呢它是也有高危人群、高危 低危、 低危、 中危、 中危、 高危、很高危， 哎，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呢做到知己知彼哈，了解自身的状况，再加以改善的话呢，就能够有针对性啊。 对，大家要是记不住，有些人会操作这个智能手机的，你也可以去搜一下这个世卫联合这么几个关键字，在官网上就有这个标准，大家可以去对照一下。 好的，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另外最近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提出了一些健康问题，希望张正主任和贺云主任呢能够面对面的回答他们的问题，人数呢确实非常多啊，我也知道张正主任他们也是非常忙，所以呢我们在9月19号，记住啊，9月19号是周三的一个上午9点，在环岛博雅大酒店3楼将举办一个相聚中秋共促健康的一个听众答疑会，那么届时呢张正主任、贺云主任将亲临现场，面对大家的问题一一回答啊。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啊，这个诉说了自己与养生之道的故事的这些主人公，也将呢，到现场分享自己的健康故事。那如果听众朋友想去参加的话，因为我们人数呢是有限的，因为场地有限，所以您一定要报名参加。注意，只要参会的听众朋友都将获得一份健康礼品。好，那报名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止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5万名临床工作者通力合作，120万名心脑血管及其他相关病例开展茶色素临床验证，最终得出结论，茶色素对调节血脂、血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抗脂质过氧化、抗凝促纤溶、增强免疫等作用明显，具有十分广阔的药用开发和保健应用前景。根据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大量详实的数据统计，茶色素的保健作用明确，对心脑血管及三高人群、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均具有良好的保健康复作用。想进一步了解茶色素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的保健手册。 好，听众朋友，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与养生之道的故事。 我叫许兆华，今年68岁，是一名患有家族史的高血压患者，患高血压已经近40年了。多年来，我一直在治疗高血压的路上奔跑，效果很不理想，而且越治毛病越多。近年来犯头疼头晕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而且每次犯病都得去医院输液或者吃中药，不然很难扛过去。2016年的一天，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了文艺频道的养生节目，后来我每天坚持听张正主任和贺云主任两位老师的讲课，尤其是讲关于心脑血管方面的知识，慢慢的了解了我的病根原来在血管上出了问题，血管硬化纤维化。听了几个月后，2017年的一天，我抱着试试的态度拨通了栏目组的电话。因为在这之前呢，我吃过很多保健品，效果一直都不太好。我说呢，我想试试张正和贺云两位老师的方法，从抗纤维化、抗血管硬化入手。没想到，按照老师的指导方案，不到一个月，我每天头疼的症状就减轻了，头也不怎么晕了。到现在我用老师的指导方案抗纤维化已经1年多了，血压血糖都控制得很好，头痛头晕的毛病也很久没犯了。而且今年3月份我老伴儿查出了癌症，我每天带他去医院检查治疗。这么大的劳动强度，我的血压血糖也一直很平稳，这要放在以前恐怕很难做到。我想这就是我抗纤维化抗动脉硬化所起的作用吧。我谢谢栏目组，谢谢养生频道老师们的付出，我会沿着这条道一直走下去。愿所有患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和我一道抗纤维化抗血管硬化，减少并发症，让我们的晚年过得幸福，过得有尊严有质量。 确实大姐呢讲得非常好哈，尤其她最后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她说生活呢就是要幸福有尊严有质量的活着。实际上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呢，基础就是要健康。 那就是我曾经讲过我也想过，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个背景有个靠山，我不讲过我们的靠山是谁啊，其实就是健康。不管你的职位有多高，你有多少这个财富，我们平时这个嘴上说的说哎那是身外之物，可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不停的还在求它。但是真正的你说你能能够生活自理自居，或者你能干你的事，基础还是这个健康嘛。那你当你倒下的时候，一切一切那我就明白了。 是，其实你这个身体好的时候，或者说你没有什么这个疾病症状的时候，你不意识到，你没感觉到，一旦之间你真的病倒了，这个， 感受没那么真切。 对， 有些人也懂这个，健康是一，钱地位是零，可是他也是喊个口号，他没有真真切切的把这个理念灌输到这个自己生活中去。 确实没有。 你对于这个青壮年，我举例说，拼命的加班加班，没错，你今天加出来这点包，事实上给你造成那个伤害远远要大于你获得那个利益，因为。工作是干不完的，那我在我好的情况下我可以去持续做，可是你把你身体伤害了你怎么可持续呢？你说你有这个金钱是我们实现好生活的工具，可是当你疾病了，那不就还在改善痛苦吗？你就是能买最好的药，你还是痛苦的。 对，所以说金钱不是万能的，有的时候在疾病面前它显得很无能。 没错、嗯、还有一些人说诶、哎、我在单位的这个地位很高，我是当官的，我地位有多高，那但是说你当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那个不是也跟你这个也没关系吗？ 嗯， 所以我们说哎，这个健康很重要，但是你要尊严，这个话对年轻人来说好像没深刻理解。当一个躺在床上的瘫痪人员要去看别人的脸色，你不管是去看护工，还是甚至有些人看你的老伴儿，看你的儿女，看别人照顾你的时候，你要虽然有时候他们对你态度的是很好的，但是你是很歉疚的。 嗯， 你觉得哎呦，我怎么要去给这些人添这么大的堵，添这么大的负担，去耽误别人呢？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诶，你要自力更生，你要能独立，你要有尊严的活着，那你靠什么？不是钱，钱多了我多花，少了我少花，可是你倒在那儿的时候，哪来的尊严，哪来的自立，哪来的自信，都没了。所以这个大姐刚才说着，虽然是一句很普通的生活话，可是隐含的是生活中的这个大道理， 对，意义非常深刻啊。 对，当然我在这里要叮咛的就是说，他这个抗纤维化时间并不长，仅仅只有一年，只是这个症状改善这个明确，因为他的高血压病史已经40多年了， 嗯， 而且有这个遗传史，那么年龄并不大，好像是68岁吧， 嗯， 但是。你这个长期的这个病史以后，血管一定是硬化的。还有一点，在这个中间，如果有什么起伏，工作人员给你解释不清楚的，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和我联系啊。我不一定说马上能出现，但我会在特定的时间来调整你这个方案。因为你看，我们马上入秋了，我们马上冬天了，天气在影响。再一个，你像刚才说老伴儿又有这个肿瘤又有这个癌症，这个你要去照顾，我想心情肯定是沉重的，这个也会影响的这个你。那么记住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这个身体，这是根本。还有一点，我就说的这些方案呢一定要有针对性，针对自己，这个前提还是要做好风险评估才可以。 是的， 说一千到一万，对于高血压患者啊，我们不管讲的再好，但是你记住，降压、稳定血压是硬道理。 嗯， 我们不要去烦这个降压药。你看现在常规的降压药有利尿剂、贝塔受体阻滞剂、钙通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还有血管紧张素二受体阻滞剂，这是基本这个用药。你我们说的靶器官损害，它的前提是高血压这个起伏不稳，你把它控制好了，它没有伤害，其实就是对靶器官的保护。我说的对老年人来说，你今天要抗纤维化加这个方案是这样的啊。 血压平稳呢，这是一个基础哈，但是针对您个人的情况采用哪种方案，这咱们还是要因人而异哈。所以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 8886-4417 8886-4427。 好，又到出题的时候了。那么昨天呢我们出的题是控制高血压，建议少吃盐，如果有高血压的人每天钠盐的摄入量在6克以下，那么可以使血压就是高压哈下降多少，答案是2到8毫米汞柱，您答对了吗？好，那么今天的问题呢是威胁人类健康造成死亡的前四位危险因素是什么？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 8886-4417 8886-4417 来回答。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水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维护好肾脏的功能，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金蝉花、